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新增事故路段，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小街桥西有事故，后车缓慢，队尾排过德胜门桥。通惠河北路西段北向南方向广渠门桥北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永安里桥。建国路西向东方向国贸桥东有事故，后方车多。东五环北段远通桥平方桥北环铁桥南五元桥南分别有事故，后车排过了来广营桥。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南有事故，后车已到化工桥。明天就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线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国家卫健委发布，昨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6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地铁8号线年底实现贯通运营。 天津方面，国内首座双泊位 LNG 码头投用，让华北地区京东供暖更有底气。 河北邯郸国际陆港铁路专用线正式开工建设。 国际电讯，世卫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毒株可能导致全球新冠病例海啸般激增。 美国将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时间从10天缩短到5天，引发专家质疑。 文体资讯，冬奥火种亮相延庆世园公园，冬奥有它，展现它力量。 文旅部与京津冀将首次联合举办中国艺术节。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来关注疫情。2021年仍旧是与疫情战斗的一年。今年10月22号起，由于出现确诊病例，北京昌平鸿福苑社区开始封控，117栋楼、464个单元，还有学校、企业、养老院，封控管控超过35000人。这个相当于一座小城的超大社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作为社区志愿者，黄福小鹏全程参与了22天的封控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李慈的报道。 2021年北京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早，特别大。11月6号，风雪交加的夜晚，昌平封闭小区鸿福苑冲上了热搜，原因是一辆平板货车被改造成简易舞台，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们领唱，小区居民在各自家中阳台一起合唱《海阔天空》。接到确诊通知后，昌平区将北七家镇鸿福苑小区立刻划定为封控管理小区。社区志愿者黄福小鹏那天晚上加完班正准备回家时，接到了封控通知。他没有犹豫，立刻决定加入此次防疫工作的志愿活动中。 平时工作也跟社区有关系，那肯定这时候需要人手，等来的就是坏消息，阳性封控。我就给当时的负责人发了个信息，我说有什么事儿您就派给我，什么事儿都行。 黄福小鹏因为组织志愿者们雪夜歌唱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回忆起那天晚上的场景，他非常的感慨。 下雪那天我们演了两场，就是那天的手小关节已经动不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演出条件很艰苦，突然间断了或者声音没声了，然后大家就接过来一起唱，就是有居民给我们续电。 经过22天的封闭管控，鸿福苑社区成了北京封闭管控小区的典型代表。封控期间，负责为社区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工作的黄福小鹏说，他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令人们感到惊喜温暖的是，22天的封控期间，鸿福苑一共有17个孩子降生，许多孩子的父母为新生儿取了象征着健康希望的名字。 昨天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28号下午6点至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8例，在院1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8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新增10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27例，治愈出院381例，在院46例，其中轻型17例，普通型29例。 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88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昨天0点到24点，上海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报告17例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5例，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昨天0点到24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5例，自12月9号以来，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37例。昨天0点到24点，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5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3例。 昨天晚上10点52分，从陕西榆林发出的158.2吨面粉、米、蔬菜等生活物资，搭乘57999次列车抵达西安国际港站，将从西安国际港站紧急转运，分拨到西安市疫情防控重点区域，保障市民生活需要。这也是陕西省内首批通过铁路运输的抗疫生活物资。当前，西安、延安等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榆林市榆阳区政府筹资1772吨生活物资驰援西安和延安。 昨天0点到24点，广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治愈本土确诊病例1例，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当日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广西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10例，累计治愈出院359例，死亡2例，现有再确诊病例249例。 昨天0点到24点，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为大连市报告，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截至昨天24点，辽宁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93例，治愈出院787例，死亡2例，在院治疗4例。目前尚有17例均为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治疗。 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 京津冀协同发展7年多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打造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专题。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2021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报道中关于交通方面的进展。 2021年3月25号，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京津冀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四纵、四横、一环运输通道为主骨架、多节点、网格状的区域交通新格局， 初步构建了现代化的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2021年4月21号，由北京往返唐山的京唐城际铁路燕郊站过渡站房正式启用，迎来了第一批旅客。过渡站房将在京唐城际铁路建设期间保障燕郊车站的客运功能。京唐城际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工程项目，计划于2022年下半年正式开通运营。届时燕郊到达北京的运行时间将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为仅需10分钟，大幅缩短通勤人员的出行时间。 2021年5月17号，北京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通车，与同时通车的河北廊坊段顺利贯通运营。该路段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加快促进京津冀区域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2021年6月26号，京杭大运河北京段举行通航仪式。同一天，大运河河北廊坊段也与北京段同步分段试通航。2022年6月，游客将实现乘船到河北的愿望，实现京冀互联互通，远期还将实现京津冀互联互通。 2021年8月30号，京哈高速公路特大桥全桥合龙，这意味着京唐铁路二标段27座连续梁全部完成，也标志着大场站至香河站区间贯通，下一步将全面转向配套附属工程施工。 2021年12月，京津冀三地将联手建设自驾驿站，为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停车、休息、餐饮、住宿、补给等提供服务。 2021年12月24号，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交通部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白皮书。截至目前，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经初步建成，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了铁路 1.5 小时通达，北京、雄安、天津、保定一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从蓝图到现实顺利完成了规划要求的各项任务，协同发展水平在全国走在前列，区域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未来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方面的进展，敬请关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地铁八号线三期工程已经完工，年底实现贯通运营，可与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七号线和14号线换乘。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上午来到八号线金鱼胡同站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请一起来听报道。 走进地铁八号线金鱼胡同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面金鱼艺术墙。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鼓楼大街站务中心副主任马若阳介绍， 以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为主题，体现了传统民俗的特点，又不失现代感，采用折叠起伏的这种形式，鱼的形象穿梭其间，画龙点睛，点明主题。公共区装修以这个门的形式延伸了中轴的概念，北京彩灰色为基础，结合城市的装修风格，完善了整个的装修的体系。 八号线三期工程是从中国美术馆站到朱市口站，全长 4.6 公里，设有金鱼胡同站、王府井站、前门站三座车站， 全都为地下线。三个车站中，王府井与一号线换乘，前门与二号线换乘。 地铁八号线全线贯通后，运营里程将达到49公里，全程运营时间85分钟。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鼓楼大街站务中心副主任马若阳说， 连接回龙观、清河、奥林匹克公园、前门、王府井、南苑等大型的客流集散点，与一号线、二号线、七号线、14号线换乘，与4号线、5号线共同形成北京轨道交通南北向的主干线，优化了线网结构，缓解了地面交通的拥堵，高峰期最小间隔2分钟。 今年年底，包括地铁八号线，一共有9条地铁线段开通运营。北京市轨道交 交通指挥中心客流预测部部长丽丽说， 那么这些线路呢，分布在南部、北部、西部，这些地区的居民到达中心城或者在路网里面出行非常的便捷高效，整体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路网的通达性、便捷性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北京地铁冬奥支线已经具备了开通条件。北京地铁冬奥支线11号线西段位于北京石景山区，设模式口站暂缓开通，金安桥站、北新安站、新首钢站四座车站。 这条新线开通之后，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所有比赛场馆将全部可以乘坐地铁抵达，成为冬奥会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的重要一环。记者近日乘坐冬奥支线列车，先后探访新首钢站、北新安站、金安桥站。冬奥支线车厢内外采用蓝白两种色调，车厢内车顶的照明灯设计成了雪花绽放的造型，车门口扶手杆设计成了冰球杆的造型，就仿佛是一列穿行地下的雪国列车。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冬奥支线集智慧调度、智慧运维、智慧车辆、云平台等基础设施于一体，科技感十足。地铁内将增设可视化乘客照源系统，乘客不再需要找服务台，而是就近与站务人员实现视听咨询对话，通过多元化票种等措施提升轨道交通服务能力。此外，通过 5G 信号全覆盖，车与车联网对话，进一步提高了线路的运营效率。 明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调整专212路、专213路、903路等10条线路，其中专212路首末班车为大西洋新城南门和地铁太阳宫站，开通后将方便望京地区乘客接驳地铁10号线、14号线，同时为方便亦庄经开区东部及定海园、四渠北里等小区乘客的出行，开通专232路，可与年底开通的地铁17号线实现接驳换乘。 同一天，公交集团还将新开往返延村桥公交场站与河滩的903路，实现房山区和门头沟区地面公交的连通。994路将同步停驶，897路将从明年1月4号起停驶。新开梧桐苑公交场站往返石景山古城的专218路，方便门头沟区梧桐苑、龙悦长安等小区乘客接驳地铁1号线及地面公交干线。 此外，为方便中海云柱、天恒旭辉等小区居民的出行， X108 路双向增设中海云柱小区西门站，并且调整繁荣路站位，站名调整为天恒旭辉小区北门，同时延长运营时间。 今年是北京市轨道交通开通线路最多的一年，年底计划开通19号线一期、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剩余段、14号线剩余段、S1 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清河站、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等9条线路，新增运营里程 56.1 公里。开通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83公里。 记者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年底开通的线路不仅有三条贯穿城市南北的大动脉，也有打通既有轨道路网断点的剩余段，更有为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的交通线。昌平线南延清河站连通京张高铁，将实现高铁与地铁融合，与既有13号线、规划中19号线支线实现换乘。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开通后，将服务于月坛南街附近的单位和居民出行。 今天，大兴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正式启用。涿州城市航站楼为旅客提供集值机、行李安检、行李托运、机场巴士于一体的顺畅乘机体验。涿州城市航站楼行李托运运输全流程实现监控覆盖，与大兴机场数据协同共享。 涿州城市航站楼启用之后，涿州至大兴机场的巴士线路也将同步开通，设立涿州城市航站楼及京广铁路主要站点涿州东站两个上客点，全程运行时间约90分钟，航空旅客乘车双向免费。巴士线路运营时间为涿州城市航站楼早上5:40至晚上8:00，涿州东站早上6:40至晚上7:10，大兴机场早上8:00至晚上10:00，基本覆盖主流航班进出港时间。 昨天，河北邯郸国际陆港铁路专用线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邯郸市将打通与沿海各港口直连直通的物流大通道，实现陆海联运一体化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邯郸台记者张晓萌的报道。 我宣布，邯郸国际陆港铁路专用线项目开工。 邯郸国际陆港是邯郸市“十四五”规划确定的构建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建设四省交界区域物流中心的核心区。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云山： 我们邯郸陆港铁路专用线是邯郸地区唯一具备海关铁路监管区功能的这么一个社会化的铁路，是邯郸陆港这个实现与环渤海所有港口无缝对接、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也是河北港口集团推进港产重海融合发展的冀中南腹地的重点项目。通过铁路建设，今后我们实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的发展愿景。 据介绍，铁路专用线总投资5.3亿元，铺轨里程10公里，新建货场、堆场共12万平方米。中铁十四局邯郸陆港铁路专用线项目负责人高萌： 这个专用线接轨于邯郸南站北侧韩长线，设置交接厂和装卸厂，年设计运量300万吨，预计工期15个月，2023年上半年建成投入运营。 陆港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将发挥铁路运量大、运价低、低碳环保等运输优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为邯郸市乃至冀南地区的货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本周末将迎来元旦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昨天，河北高速交警总队指挥中心发布易堵路段提示信息，预计2022年元旦环京环省流量将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在10%以内，货车流量预计比日常流量略低。 元旦假期与周末高峰客流叠加，车流量较日常略有增高。受疫情影响，假期出行人员将集中选择私家车出行的方式。1月4号后，张家口地区滑雪场将实行封闭管理，环张家口辖区高速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流量高峰。受衡水、石家庄地区部分寄宿制中学放假往返校的影响，预计石家庄衡水周边高速可能会出现短时流量增加的情况。 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有大广高速衡水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和邢台段、京哈高速唐山段、黄石石家庄段。车流量较大的站口有京港澳和大广冀京界、京港澳七一口、京港澳邢台北口、大广墨州和衡水北口、石家庄东南西北四个端口站。 那有哪些易堵时段呢？假期31号下午3点开始，环京、环省以及地级市站口出市方向流量略有增长。1号上午9点流量开始增长，11点到达顶峰，下午3点流量趋于平稳。3号下午2点，环京、环省以及地级市站口的返程流量开始增长，到晚上7点趋于平稳。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2021年12月19号，北京接塑集办迎来3周年。3年来，一大批群众诉求得到了有效的破解，政府基层治理能力不断的提升，首都城市面貌明显改善。今后北京市还将着手解决城市历史性难题，出台未塑先办主动治理工作办法，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幸福感、满意度都提高了，真的。 今年8月，丰台街道新华南社区的2377户居民迎来小区换新。在此之前，这些楼龄30多年的社区经常跑冒滴漏、暖气不热，停车难和环境脏乱差更是常事儿。 楼道的窗户、门都是破破烂烂的， 那电线都悬着，暖气有一年都不到18度。 一切源于小区没有物业管理，而这样的小区占属地丰台街道管辖数量的一半以上。接到居民12345热线诉求后，产权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和属地多方对接沟通联动， 决定出资把包括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在内的三公一业委托给北京市属国企首开天悦恒。丰台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肖兵认为， 移交完了之后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抓手了，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跟天悦恒直接对接，把我们的关切能够给它统一起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抓手。 这次整治的比较彻底了。 这种小切口撬动大变化的基层治理案例，自2019年北京深化党建引领接速集办改革后，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为更好地服务于民，他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将全市16区343个街乡镇、65家市级部门和49家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全部纳入接速集办体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昭认为， 他非常的处理好了这种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之间的有效互动，在典型经验形成过之后呢，各个地方就会学习，再回来推动上面的进行创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切口，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之后呢，它形成了一种治理的生态。 今年9月24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北京市接速集办工作条例》。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速集办工作的地方原创法，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 始建于1902年的全国十大著名商业街，金街是天津市最为重要的地标性商圈，也是天津市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首站。经过多年改造提升，如今的金街是怎样的面貌？下一步，天津市又将在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金街的软硬件品质，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呢？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上午10点左右，金街上大大小小商家陆续开始开门纳客。位于和平路与赤峰道交口的天河城购物中心，前不久刚刚开业的 MeLand 亲子空间、 NBA 乔丹华北首家旗舰店、珠宝街等，吸引不少年轻顾客体验消费。刚落户天津不到5年的天河城购物中心，从开业以来营业额不断攀升，尤其今年克服疫情影响，商场整体客流同比去年提升 20% 左右，销售额提升 56%。 天津天河城运营推广部副经理李锦荣介绍， 主要的客群定位呢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和年轻家庭。我们其实是在做差异化的定位，主打体验类的业态，还有亲子类的业态，是在金街这边比较缺乏的。餐饮其实是体验业态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5层到8层都有餐饮业态的分布，是极大的带动了我们这边的客流的。 与新来的商家不同，已经在金街一带经营110年的天津老字号品牌老美华鞋业，在金街共有3家临街旗舰店、4家商场内店铺，共7家店。尤其是位于和平路靠西侧的旗舰店，无论从装修布局还是智能购物，都体现了老美华商旅文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创新尝试。老美华总公司总经理董建设说， 金街的这几个店也是我们老美华的主力店，随着大家消费需求的不断的提高，我们很多的产品也在优化，适合一些新老年人的穿戴，把我们原来的老店升级了，特别是智能化的这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自动的量角仪，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很多的直播，很多的网上购物，让顾客去体验，打造我们自己的会员体系。明年金街上的任务呢，我们提升30%左右。 金街承载着很多代天津人的记忆，这几年金街不断通过改造提升工程，从软硬件方面让金街重焕活力。 昨天上午，随着从澳大利亚驶来的中能联运港号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泊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2号泊位，这一新建泊位正式投用，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也成为了国内首座双泊位运行的 LNG 接收站。 LNG 年接卸能力由600万吨提升至1080万吨，进一步增强了天津市的能源储备能力，让华北地区今冬供暖更有底气。 中国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华表示，这艘船运输量达6.9万吨，相当于50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整个接卸过程需要将近1天的时间。气化之后，天然气会通过管线外输到华北地区，或是通过槽车外运方式，保障更多省市的天然气供应。今年冬季，平均每2天就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岸。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服务员点菜。 哎呦，您好，您几位？ 两位。 那您点点什么呢？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传播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和目前仍然广泛传播的德尔塔毒株若无法遏制，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冠病例如海啸般激增，给各国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对所谓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症状较为温和的说法表示担心，称这种观念可能是危险的。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奥密克戎毒株主要从年轻人中开始传播，并在年轻人中以相当大的强度循环，这可能反映了病毒传播的某种社会混合模式。尽管奥密克戎看起来更具传播性，有更短的潜伏期，并且造成的症状较为温和，但这是基于这种毒株目前感染的主要是年轻人群这一特点。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周早些时候建议，把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期从10天缩短到5天，引发不少了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警告，执行这一隔离标准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感染。路透社29号报道，新指南的争议主要有3点：一是关于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研究是否支持缩短隔离期这一做法；二是新指南没有区别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和没有接种的人；三是没有要求人们解除隔离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29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之所以缩短隔离期，是因为研究显示至多 90% 的新冠病毒传播发生在感染5天内，而且只有少数新冠患者愿意严格遵守指南隔离10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地时间12月29号公布的数据，在截至12月27号的一周内，平均每天有334名儿童因确诊新冠肺炎被收治入院，与前一周相比增加了约 58%， 仅仅略低于8月底到9月初记录的周平均峰值。 据报道，自2020年8月以来，已经有近76000名17岁以下儿童因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治疗。虽然在所有年龄组的住院人数中所占比例最低，但这一群体的住院率正在迅速增加。目前，美国平均每10万名儿童中有0.46人因为新冠肺炎住院治疗，这一数据高于两周前的0.26人，也接近了9月2号创下的每10万名儿童有0.47人住院的最高纪录。 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截至当地时间28号，纽约12月已有1800多名警察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是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还有超过6000名警察因病缺勤，约占当地警察总数的17%。 纽约警察局28号向内部人员发布消息称，全体警员新年当天和前夜所有的休假将被取消。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由于越来越多的警察因感染新冠请假，因此所有原定休假的警察现在都必须工作。 英国首相约翰逊29号说，高达90%因感染新冠病毒接受重症监护的患者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加强针，他敦促民众抓紧时间打加强针。当前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取代德尔塔，成为英国主要流行毒株。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地区都已升级防疫措施，但迫于保守党内部压力，在英国人口最多的英格兰地区，约翰逊决定新年前夕不再出台新的防疫措施。 英国28号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9471例，创下新高。英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数周维持在10万例以上。约翰逊政府寄希望于全民接种加强针来抵御奥密克戎毒株的蔓延。截至本月28号，英国已经有3300万人接种了加强针。英国政府希望尽快为全部成年人接种加强针。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韩联社援引韩国法务部30号消息，前总统朴槿惠将于北京时间今晚23点获得特别赦免获释。报道称，届时在三星首尔医院，韩国教育改造部门将向朴槿惠交付赦免证书，此后常驻病房的5名法警将撤离，赦免程序完毕。 据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健康状况恶化，今年11月22号因患病接受住院治�疗，这是朴槿惠今年第3次离开看守所到外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分析人士认为，朴槿惠的健康状态是其获得赦免的主要原因。朴槿惠2013年至2017年任韩国总统，2019年4月17号，朴槿惠开始服刑。 美国白宫29号宣布，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30号再度通话。乌克兰局势预计将成为两国领导人此次通话的重要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29号发表声明说，此次通话中，拜登与普京将讨论一系列话题，包括即将举行的美俄双边安全事务对话以及欧洲紧张局势。 拜登与普京本月7号曾举行视频会晤，讨论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那次视频会晤中，拜登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后果。普京则强调，北约东扩并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触犯俄方红线。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北溪2号天然气输气管道竣工及完成投产前准备工作仪式，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及这个项目的伙伴表示祝贺。普京还指出，在欧洲做出启动北溪2号的决定之后，俄罗斯将立即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据介绍，北溪二号项目是建设从俄罗斯沿岸经波罗的海到德国的2条天然气管道，年总输气量可达550亿立方米。项目于2021年9月10号竣工。报道指出，美国长期对北溪二号项目实施制裁，俄方则多次呼吁不要在任何政治化背景下谈及北溪二号，因为这是一个商业项目，对俄罗斯和欧盟都有利。 挪威第二大媒体集团 A 传媒公司29号说，由于遭黑客勒索，公司在可预计的未来将暂停印刷部分报纸。 A 传媒公司说，多名黑客27号夜间到28号入侵公司计算机系统，控制多台服务器索要赎金，公司因此无法印刷部分报纸。 据美国《记录报》报道，这是挪威近期发生的第3起较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挪威大型食品企业诺图拉公司本月21号说，由于旗下多个工厂遭遇网络攻击，公司已关闭信息技术系统，眼下正在协助警方帮助展开调查。北部诺尔兰地区政府部门因遭黑客攻击、数据泄露而关闭计算机系统，部分牵涉学校和医疗领域的市政服务器受到影响，但官员称损失不大。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昨天北京冬奥会火种来到北京延庆世园公园中国馆，多名冬奥有他学员受邀参加展示活动，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2月29号下午，北京冬奥会火种在三位护卫人员的护送下亮相延庆区世园公园中国馆。延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有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竞赛场馆，以及延庆奥运村、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冬残奥会延庆颁奖广场三个非竞赛场馆。火种来到延庆，冬奥持续升温。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 在延庆的火种展示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也是我相信让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够难忘的。延庆是我们两地三赛区中的高山的赛场，应当说我们这次展示是离北京冬奥会的竞赛赛场最近的一次展示。 多名冬奥有他学员受邀参加展示活动，近距离观赏北京冬奥会火种、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冬奥有他项目由 VISA 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在2019年共同发起，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面向在京津冀地区创业的女性小微企业家量身打造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优秀女性共享冬奥冰雪机遇。VISA 大中华区企业传播部总经理郑敬贤表示， 从2019年我们冬奥有他项目落地到现在，我满满的见到所有参与的学员，他们眼睛发出的光芒是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全球的喜欢运动的人可以一直去支持整个冬奥事业。 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市场开发、物流和注册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负责人严家荣介绍，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票务政策仍在制定中，观众观赛的问题由于疫情原因不对境外的观众开放购票。在中国境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将会有什么样的票务政策还在研究制定中，一旦方案制定后将对外公布。 昨天，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媒体沟通会在京举行。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要突出北京体育强势的重要地位，把北京建设成为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楚燕的报道。 在昨天举行的“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媒体沟通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突出了体育强势的重要地位，锚定2025年和2035年两个重要节点，确定了建设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和首都国际体育名城的发展定位，重点在提升首都体育的市民亲和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响力上用功发力，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卫健委共同编制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提出了多项重点工作，涵盖全民健身、冰雪运动发展、智慧化体育场馆建设等多个领域。其中，在打造健康北京、建设国家全民健身典范城市上，规划明确北京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构建高水平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以群众身边15分钟健身圈为基础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53%。今年，国家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0.9块以上。而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补足群众身边健身运动场地设施短板。北京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82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25块。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北控男篮在 CBA 常规赛的比赛中，91-74大胜了苏州肯蒂亚，拿下了第二阶段的第一场胜利。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尽管北京控股和苏州肯蒂亚加在一起的失误高达40次。但北控还是凭借着绝对实力和内线巨大的优势，91-7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一开始，张帆首先命中三分，再加上哈斯、侯一凡先后得分， 北控8-0领先。不过首节的最后时刻，江苏男篮打出了小高潮，22-25落后。第二节比赛，北控掌握了节奏，在内线的强攻起到了效果，半场结束51-36领先。第三节北控再次出现了短时间的断电，单节只得到了14分。第四节北控仍旧在内线占据优势，张帆的三分球在关键时刻稳住了局势，最终比赛也没了悬念，北控男篮91-74力克江苏，送给了对手4连败。赛后北控的主教练马布里说， Our defense intensity was a lot better. 相比较上一场比赛的话，我们这场比赛上半场防守强度好了很多，下半场的话，我们在第三节还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放松，导致对方有一段时间打起一个高潮，追了上来。但是总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球员还是今天做到了我们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拿下了比赛。 另外，昨晚北控男篮官宣了外援兰兹伯格的加盟。今年31岁的兰兹伯格上赛季效力于浙江稠州，在两个赛季里，场均30.3分钟的出场时间，可以贡献26.2分、6.6个篮板、3.14助攻，还有1.34抢断。作为一名锋位摇摆人，他的加盟也能够全面提升北控男篮后场和锋线的实力，为球队在进攻端带来更多的选择。 那说到篮球呢，回首2021年的中国篮球，有惊喜也有遗憾。男篮无缘东京奥运会，却在后面的窗口期比赛重新振作。女篮距离奥运会四强只有一步之遥，而三人篮球呢，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所以这一年的中国篮球啊，还是带给大家更多的希望的。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整个一年中国篮球还是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甚至是无限的可能。北京时间7月2号，中国男篮在奥运会落选赛的比赛中80-105不敌希腊队，2连败之后彻底失去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这也是自1984年以来中国男篮首次无缘奥运会，但新主帅杜峰还是表示， 那可能这就是年轻球员所要交的这个学费吧。那我也相信这些年轻小伙子们，会通过刻苦训练，我们共同让中国篮球会越来越好。 随后，杜峰和他的中国男篮重新出发，在世界杯预选赛中2次战胜了日本队，也让人看到了球队慢慢的改变。和中国男篮相比，中国女篮展露了锋芒。在东京奥运会3场小组赛的比赛中，中国女篮在攻防两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42分的优势击败了波多黎各，2分绝杀了澳大利亚，以领先比利时12分的优势在小组中顺利出线，强势晋级了淘汰赛。虽然70-77负于了塞尔维亚，无缘四强，但就像主教练许立民说的，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他们正值当打之年，无论是技术还是经验都处于成熟的阶段，所以中国女篮未来可期。同样，在奥运会三人篮球的赛场上，中国篮球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中国男队有着闪光的表现，而中国三人女篮更是拿下了奥运会的铜牌，为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回顾2021年的体坛，不能忽视女性运动员的力量。她们不断挑战自我，不仅取得了优异的竞技成绩，她们不轻易放弃的精神、个性化的表现也频繁破圈，展现了体育界的她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021年4月，亚洲首位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再次站上了八角笼。这一次，他要做的是守住世界冠军金腰带。经过196天的蛰伏，11月，张伟丽第二次面对罗斯，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7个月还是让人看到了张伟丽的进步。张伟丽赛后说：“ 罗斯他做的非常棒，在这儿呢，我恭喜罗斯，因为我上次我倒下了。”然后我特别想这次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然后想让大家知道，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真正的面对它，然后去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我这次非常遗憾，没有重新拿回腰带，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困难永远都打不到我们。 同样带动运动发展的还有谷爱凌。谷爱凌今年只有18岁，但是赛场上的她却是名副其实的金牌收割机。11月，谷爱凌首次在训练中完成超高难度的1440动作，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汀伯特站的比赛中，凭借着这个超高难度的动作拿到了大跳台的冠军，成为了首个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个动作的女子运动员。谷爱凌说：“ 挺高兴，因为我是 刚刚学会，所以能从三个礼拜前学会到现在比赛中落，我也是非常高兴。 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女性运动员在全体运动员中占比为 45.44%， 将创下历届冬奥会女性运动员人数历史新高。在体坛，她们正在不断扩大影响力，展现出女性的力量。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今天文化和旅游部举办2021年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文旅部公布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计划于2022年下半年举办，并将首次由文旅部与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吕玉忠介绍，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将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办节宗旨，三地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力争实现观百部大戏、赏千件展品、会万众活力及异次点击的办节目标。 艺术节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第十七届文华奖、第十九届群星奖评奖、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全国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优秀作品展览等活动。 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已经历经十年。今天上午，一元中石2022北京中轴线特展在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开幕。展览以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和保护为内容，向公众讲述北京故事，同时展示对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和内涵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院院长单其祥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将中轴线文化与更多老百姓分享。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是北京的文化之轴，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此次展览将于2022年1月1号持续至1月24号。展览开幕的同时，还揭牌了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文化创意发展中心，并公布了卡通猫形象圆圆。 岁至隆冬，新年将至，天津市多个文旅设施策划推出助力冬奥冰雪主题系列活动。金滨双城共同开启跨年冰雪季，点燃冰雪文旅全民参与热情。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在位于西青区的大宽游乐嘉年华，全新打造的冰雪游乐设施已经开放试运营。放眼望去，户外广场银装素裹，雪圈、雪地摩托、雪地坦克、悠悠球等多项冰雪游乐设施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 感觉就是特别的好玩，特别高兴，特别刺激。滑下来的时候就风特别大，在室外玩我觉得它有冬天的感觉。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和游客冬季游玩体验，北市多个景区景点纷纷打造冰雪主题项目。金湾广场冰雪嘉年华、2022民园广场冰雪嘉年华等都将于2022年元旦起陆续开放。同时，在蓟州区下营镇团山子村主打亲子主题的吉姆冒险世界、冰雪童话王国主题的系列活动也已经火热开启。此外，昨天滨城之约燃情冬奥滨海新区冰雪旅游季新闻发布会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为期两个月的滨海新区首届冰雪旅游季活动正式启幕。滨海新区文旅局副局长贺淑荣介绍， 目前呢，推出了文旅冬奥、科普冬奥、书香冬奥三个板块，30个项目。我们线下的活动大多是在景区景点，也有许多呢发挥我们的数字资源的优势，我们开展这个线上的活动，让线上的这个展览啊、互动啊、答题啊等等呢，来丰富节日期间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